在这里还是我们最终目的，我在这里就是快乐的意义。 So here I'm here 我在这里。 鸽子有一双翅膀在右边在成长，蝴蝶也有它的梦想在风中流浪， 流星粉墨登场有自己的光芒，为什么我学不会飞翔，阳光星星变成信仰， 我在有你的天空翱翔，现在我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有原因而存在，有一种期待叫做未来， 只要恒心与勇气在我的舞台。 Thank you. 崇拜，永恒的期盼，无价的真爱，你给的绚烂。 Thank you. 是傍晚，你倔强时的语调，还是像孩子一样傻傻的笑。只能说我对你一切都有感觉，感觉告诉我和你跑不掉。 我真心的喜欢看你为我烦恼，因为不在乎再懒得计较。原谅我太爱你，才会越闹越早伤心了，也是为了要好好 好好在一起就好，烦恼更烦恼。 你因为你睡不着，别的幸福送给我都不要。 好在分开过也好，终于明白你有多重要。 爱需要吵吵闹闹，没人像你闹出一场拥抱。 你往哪里走？ 想象你的世界，比起我们的爱还要小。 问题有多大， 爱就有多大，还有什么大不了都忘掉。 好好在一起就好，不能为你烦恼更烦恼。 我宁愿为你睡不着，送给我都不要。 好在分开过也好，终于明白你有多重要。 只要吵吵闹闹，没人像你闹出一场拥抱。 哪里 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 错了也简单，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 惊喜的瞬间。

界没过那么高，我从不辜负期待。So I'm back for full time hits, y'all. Yeah, you know it. I got your booty shaking, screaming, I like it, pal. 试着冲击、入侵你的脑细胞，我的血液在燃烧，听着节奏在环绕，静静的听，我释放心中所有的信心，储备所有能量，你知道我在此出击。要我等，没耐心等，时间一分一秒飞逝，还要耐心的等，因为我上场就发光，我上场就发亮。你爸爸也爱我，你妈妈更爱我哟。但谁是 rap 的 MVP？ 那个人手中是否握着 MIC？ 是我是你是你是我是我还是我 ？Now that I'm back, you will never get your mind back.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你是否曾经躺在冰冷冷的病床上，抱着双膝捶着胸，身体却是无法行动？问候你，你好感动，那嘲笑你，你不能动，那怀疑你，你不能凶，那到底是谁？就是我，跌倒之后非得爬起来来做人。我穿着背号球衣号码 45， 我管你眯着眼睛怎么去想，怎么看我，我管你东说西说怎么去说，You know that I can see, you know that I can be。我即使闭上眼睛，我照样听见呼唤声音。千万不要不能掉以轻心，我释放我的动力，我的背影无时无刻拿着。你不要想忽视我的存在，我的态度你知道，从不更改。我照我的方式站起来，就算我叽里哩哩哩哩哩哩，你都不听。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谁是 MVP? Oh, 别怀疑。 现在才是真正典礼开幕，赢就赢，输就输，要走就走自己的路，超越自己，掌握自己，掌控一切，主宰一切，别让别人知道你会摧毁你手中的一切。 Hey yo, you know life ain't easy, but you gotta get through it. 自己手中拥有自己的梦，别睡在挫折当中。听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赢就赢，输就输，我真的不在乎。M to the V, that's me.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Now 谁是真正 MVP? I'm back. 千里，直到。 要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失去感觉，若无其事我就想，若无其事我就想，若无其事。其实我曾想过，是否我们相处时间不够多，不缺错，于是害怕结果，最后能挽回不过寂寞，没结果的结果对我来说。就算寂寞也算解脱，也算解脱，意外从一开始到现在，伤害到彼此怨恨而分开，我的挽回没有感觉，若无其事我就想，若无其事我就想，若无其事。其实我曾想过，是否我们相处时间不够多，多缺错，于是害怕结果，最后难怪我不过寂寞，没结果的结果对我来说，就算寂寞也算解脱。 是害怕结果最后能怪我不够寂寞，没结果的结果对我来说就是寂寞，喜怒哀乐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就算寂寞也算解脱，也算解脱。 中东方美，自己 旋，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